咁所以你見到頭先啲人咧，見到佢咧，都好似見到老友咁樣。係 啊， 但係就唔知呢個老友原來係確診肺炎。 唔係佢知啊， 佢啲老友唔知啊，佢側邊嗰啲揾佢握手嗰啲，走埋立搭住膊頭影相啊，大佬。 佢收緊咪問佢咯，問你點啊？你好翻添啊？佢咪揾翻 friend 啊？係老你自己未好翻，你真係播毒好大鑊㗎，真係。嗱，因為咧，嗱，我哋以我所知咧，啱啱就係話有呢一個秘魯。秘魯翻嚟已經有五個人確診啊嘛，嗱五個人確診咧好大鑊，因為其實咧佢哋翻嚟之前咧，其實喺秘魯已經隔離咗噶啦喎，已經係。 但係五佢其實個病發病率係8% 喎，秘魯係。 係啊， 六十幾人裏邊。 係啊，你已經隔離咗噶啦喎，已經係。 係啊， 你隔離咗好耐添，因為特區政府就係一遲遲都揾唔到包機啊嘛。 同埋佢之前係有一個喺酒店死咗，係一個六十幾歲。 係啊。咁仲有就係另一批啦，就係其實唔係另一批，有一個人，有一個大媽，就係70歲嘅，就喺英國翻嚟香港，然之後去江門。咁佢翻嚟香港之後隔離咗14日噶啦，隔離咗14日咧喺旺角唔知某酒店啦就隔離咗，然之後就翻去江門咧，喺江門嘅時候就確診喎，驗到係。 佢係江門人定係？ 我唔知啊，總之我今日見到消息就係咁樣啦，今日見到新聞就係咁啦。 即係佢喺隔離嗰陣時候冇病徵。 係啦，隔離嗰陣時冇病徵， 冇驗到佢有反應。 佢亦都過到關， 亦都過到關。 係啦，咁過到關就肯定唔會有發熱啦。 咁會唔會到江門先感染咧？ 唔知啊，可能喺江門嘅時候極速俾人哋傳染到， 唔出奇喎。 啊，咁就呢、這個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其實嗱，起碼我唔好講呢個大媽先啦，淨係講呢個秘魯呢一扎香港人先。 金啊，我覺得秘魯 那個 比率係相當之高。 係啊，那個叫做潛伏期啊，係可以潛伏咁耐，同時間五個人喎。嗱，一係你就喺包機嘅時候，你坐飛機嘅時候就互相感染咗。 唔出奇，因為個飛機時間咁長。 嗱，你稍為有一個人佢係瀨咗嘢嘅，咁然之後佢感染到另外4個人，已經係可以咁多。 即係嗱，我都好奇怪嘅，而家外來輸入嘅 case 咁多咧，即係嗰啲翻嚟嘅香港人啊。咁佢哋翻嚟其實都個情況，究竟係佢哋上機之前已經係有病徵咧，定係喺飛機上面感染咧咁樣？咁我自己都諗啊，其實哇，點解咁犀利嘅翻嚟嘅人，即係中嘅機會咁高啊？ 係啊， 係啊，即係你即係一就係可能喺外國已經係即係廣泛地喺社區傳播，傳播到個地步真係好似流感咁啊，已經係。 係。 咁有啲國家數字你根本完全信唔過嘅，譬如印度，其實印度嘅封城係時間好長啊，佢成個國家停咗咁滯喎。 佢咧， 但佢個確診 case 又好少嘅喎，800多宗定唔知乜鬼嘢，好似印度。 佢咧有一樣嘢都值得學嘅。 我懷疑佢係冇報到真實嘅數字出嚟嘅喎，印度應該係 好多呢啲咁樣嘅發展中國家嗱，而家佢官方數字4900，咁另一個好得人驚嗱，其實人口大國都驚嘅，其實係嗱澳即係呢個被印度就4900啦，巴西咧就12000啦，嗱巴西去到12000嘅話咧，呢兩個人口大國一爆就好大鑊，因為而家巴西係進入緊秋冬嘅。佢而家係 drop 緊落嚟個氣温係，咁所以咧就將會係好大鑊。如果控制唔好嘅話咧，佢可能變咗南美嘅武漢㗎啦。其實就咁而家印度 幾時會停就呢個就有問題啦。我 而家就停唔到㗎啦， 就停唔到啦。係你接龍啊嘛， 傳埋去南半球，南半球就主要係巴西啦，同埋喺即係你澳洲又有啦。 咁我覺得秘魯肯定好嚴重啦， 秘魯一定好嚴重。 你見到翻嚟嗰啲人嗰個發病咁情況咁犀利， 即係個比例咁高嘅話就好嚴重啦。但係而家秘魯佢嗰個官方數字係2500嘅啫喎，其實 信唔過 係啊，真係 根本佢嘅公共衛生系統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現代化。 嗱咁所以阿梁卓偉咧，我諗佢自己都心裏有數，其實都冇寄望㗎啦。佢咪就係話咯，其實而家咁嘅情況咧，起碼要全世界咧有一半人感染咗，真係叫做係呢個被逼。叫做係佛系啦，已經係。 哦，真係變咗60% 感染，即係大家有抗體咁。 係啦，向面 immunity 咯，其實就係、是。咁而家阿 Boris Johnson 佢自己都瀨咗嘢，都係咁。 咁佢冇錯喎，如果 係冇錯 嘅。最終嘅解決方法都係要全球嘅六成人感染。 最 新鮮事出喎。 咪就係係啊，新鮮事出咯。 同埋佢新鮮事出去播毒喎。 佢最慘就係、是，喂佢又無私喎，因為佢自己老婆啊、未婚妻啊， 佢個老婆好似有 BB 㗎， 個胎都啊，咁個胎都好難免疫啊，其實唔係個胎咧，如果生到出嚟咧，就佢係幸運兒嚟，一出世就有抗體， 有抗體 係 啊， 咁佢阿媽啦，咁佢未婚妻咧，就一定要大步攬過先得啦，其實就咁，但係你而家你見到咁樣搞法咧，你喂其實你百幾個國家，你邊度可以嚴控到啊？ 所以你只能夠面對現實，就真係變咗咧，一係你就同時間競賽，你起碼就喺呢一個疫苗即係有誕生之前咧，你就希望自己唔係嗰半啊， 係 嚇，你希望自己唔係嗰一半啦。咁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喎，你身邊梗有一個人中招喎，其實 嗱，但係OK嗱，你最難就係咁啊。而家你之所以能夠咧，即係香港啊嗰、那個數字跌啦，其實就因為除了你嗰個 social distancing 之外、禁聚令之外咧，即係阻止人群聚集之外咧，另外就是你切斷同外部嘅聯繫嘛。 係啊， 但係呢個切斷可以切到幾耐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當嗰個好似接龍咁樣，你再恢復翻嗰陣時候，咁嗰啲後邊感染嘅國家就會變成係武漢式嘅輸出噶咯喎，佢哋 係啊， 嗱、啊，除非你就我就係針對嗰啲巴西啊、秘魯啊、印度啊嗰啲國家嘅啫，咁樣。 嗯 咁你諗下，而家就算係紐約都係嘅喎，幾時回復正常？佢哋已經係問緊呢個問題嘅咯。 紐約啊，紐約佢已經多過全個中國㗎啦，佢已經過十萬㗎啦。紐約係 美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中國啦，已經係。 係啊，佢死亡人數就 過萬㗎啦，已經係 啱啱好萬一咯。 係啊，過萬㗎啦， 中國就中國就唔好講啦，中國嗰啲即係嗰啲數字就呢啲，我哋就你信就話啫。因為咧，其實自由亞洲電台其實都有做過報導，咁啊，即係根據網上面，其實佢喺有好多人就去過嗰啲走訪過嗰啲叫做係焚化場啊，其實係、焚化場嗰啲，你計翻上嗰啲骨灰庵咧，嗰啲數字咧，其實起碼保守估計已經有四萬幾個。 中國就好簡單嘅，自己殺自己人咧，嗰啲數字一定撳低嘅。 係啊， 俾日本仔殺嗰啲就一定係作大嘅。 咁所以點解話有啲人咧，就話喺嗰個叫做係領嗰個骨灰嘅時候影相啊， 排隊都俾人影完帖，跟住俾人拉埋添啦。 咪就係影相嗰個俾人拉埋咯。係 啊， 係啊，呢、這個咪就係又係咪咩滋事嗰啲乜嘢啊？嚇，即係嗰啲咩？ 所以我就話呢個世衞咧，其實係相當之無恥 啊！係啊， 到今日啊，呢個世衞啊，仲係講緊咧口罩唔係必須嘅。 啊， 連美國嘅 CDC 都改變立場嗰陣時，佢仲係講緊咧，如果咁樣咧，就搶曬醫護啲口罩咧，就唔得啦。 佢哋有咁樣嘅 concern 嘅，咁但係佢 CDC 咧，佢而家拍片就叫人哋教人哋就 都做布口罩得唔得啫？ 做布口罩。 是不是你用那些6200、7250都是这样的我們 是 不是就不用用那些160的不用用 N95 的。Donald Trump 呢他自己始终有 concern 就是不够抢。咁而家唔夠搶咧，佢哋另一方面咧，佢就做海盜喎，佢走咗喺呢一個搶呢法國口罩喎，喺機場嗰度高價截標，咁啊截走咗佢哋好多法國口罩。咁因為嗰啲口罩咧，其實好多都係 3M 嚟㗎啦，其實係，亦都係中國製造㗎啦。喂，咁啊價高者得咯，發死啦，唔係發死人才，唔係發即係呢個 發災難財啦， 係嘛？咁佢咪就係做呢啲乜嘢咯？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做咁樣去做咧，我相信其實。即係之前 Donald Trump 就打電話俾習近平，呢啲咁嘅 dirty corporation 咧，其實應該佢哋有默契嘅，其實係。 即係點啊？特登嗱，即係譬如通知你批貨就到。嗱，你起未住咧？ 我有啲口罩就賣喺法國、歐洲嘅，咁你就揾啲人咧就高價過嚟搶啦。其實就係、幫就好難幫到你噶啦。咁我隻眼開隻眼閉啦，咁樣。咁因為而家咧，因為其實佢搞呢個所謂國防生產法咧，美國搞國防生產法咧，真正係實施。即係呢個真正係做咧，其實係呢個禮拜嘅事嚟嘅啫，亦都係點樣可以推得喐呢個 3M 咧？就係話一日係俾3000多萬嘅口罩俾美國，咁呢個 quota 咧係呢個禮拜先定到落嚟嘅啫。其實之前咧，其實 Donald Trump 其實都管唔掂到呢啲咁樣嘅大企業嘅，咁變咗佢而家 Apple 又要做啦 ，Apple 好少。 但其實中國而家好多民營嘅口罩廠啲產品都照向全世界賣㗎啦。 嗱，除咗 3M 之外，其實好多山寨廠。 系 嗰、那個品質好參差。 我知道商務部而家咪話要 check 佢哋出口嗰啲嘢咯，就因為成日退貨，就因為性感口罩就係嗰啲山寨廠嘛。 唔淨止性感口罩，其實呢個驚動到咧美國司法部長咧，咁佢就話其實有間廠即係佢自己拍片走出嚟啊嘛，就係話唔知攞嚟抹鞋底啊嘛，嗰啲口罩鞋。咁即係其中一個即係俾呢一個美國司法部長。 哦，係啊，攞啲不織布喺度。 係啊，抹鞋底咯。 抹鞋底嘛。 跟住就話有錢任性啊咁樣樣喺度講呢啲乜嘢啊嘛，跟住佢仲好串啊就話，我唔係攞嚟抹屎忽咪好咯咁樣樣，仲講呢啲乜嘢？咁俾佢即係拍埋呢啲片之後咧，咁啊驚動到佢哋，而家就喺度諗喂大佬，咁又唔係路喎。第一，你3M 肯唔肯合作先？因為你3M 嗰啲口罩咧係少有地 係有 quality control 同埋符合衞生，即係各個醫院嘅要求啦。嗰、那個係 啦， 全球嘅共識嚟啦，嗰、那個都係。 係啦，同時間其實而家亦都逼緊，即係啲巨企啦，即係譬如你話Apple 咁樣 ，Apple 佢而家都話做口罩。咁啊，呢、這、一個即係阿 CEO 啦，係嘛？佢都話即係而家即係做咗口罩，好多網民話喂，呢、這個係咪叫 eye mask 啊？係嘛？咁GE 嗰啲做啦，即係其實 General Motors 其實幾複雜啦，你問我真係。 其實唔複雜㗎，其實你肯唔肯做啫嘛。 係啊，肯唔肯做啫嘛？你香港都而家啲開始陸陸續續投產啦，已經。 其實就要講數咯，即係呢，因為呢啲咁樣嘅科技巨企咧，你要計嗰個 opportunity cost 啊。平時我做嗰啲產品咁高產值，我而家變咗做口罩，喂，你諗下中間我損失個 opportunity cost。 咪即係二次大戰所有廠咪走去做炮彈同做子彈一樣啫嘛？國防生產法就係咁。 係咪就係國防生產法就咩？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動用呢個國防生產法，但係呢啲咁嘅巨企，佢自己可以消極抵制噶嘛？ 咁咪因為佢喺大陸市場舐到盡啊嘛，其實即係因為佢用大陸嗰個低廉嘅勞工成本。 係啊， 好啦，到而家就係要，即係其實坦白講就係要為國家做嘢啦。係 啊， 嗰陣時佢就同你講價錢啫嘛。 係啊， 所以嗱，我就話好簡單嘅啫，你問我加拿大好，其他海外嘅聽眾都好，冇嘅就自己用車布口罩真係。 係。 呢個係最簡單嘅方法，係咪？即係好多國家話喂，我真係搶唔到喎，或者唔想用個醫護嘅物資都好啦。即係當然，我就係話你可以用翻如果冇六二零零啊嗰啲3M 嘅 mask 嘅話，咁你咪用布口罩咯。其實布口罩都可以有一定程度可以阻擋你自己飛出去嗰啲飛沫噶嘛。 冇錯， 係咪呢個本身係有功能嘅？袁國勇嘅研究都係證明咗呢樣嘢㗎。 袁國勇佢咪就係話係啊呢啲呢樣嘢，咁你廣大其實同喺深圳嗰個咩大分校係嘛，佢咪講咗啦，其實你用嗰啲咩廚房廁紙、廚房 隔油紙得㗎，真係㗎， 係得㗎，其實你加埋嗰個好長嗰個叫行山嗰啲帽啦，嗰啲其實嗰個防護力仲勁添啊！ 啊唔係喎，我做緊喎，真係，我陣間攞俾你睇。 我知你做過俾我睇啦。 嗰、那個醫護嗰隻面罩嗰個膠條啊， 有嚿膠啊嘛， 係啊，咁我哋就喺瑞典一個人嘅 file 印咗之後咧，就而家可以攞去準備攞去啤。 其實而家大量生產，賣多咗噶呢啲行山 口罩。嗰個好簡單嘅，因為嗰塊膠片咧，其實呢塊嘢咧， 呢塊啊嘛， 其實喺書局有得賣噶嘛。 我咪問你係咪 file 嗰啲膠？ 唔係，可以再厚啲噶。我一陣間帶俾你睇下嗰個，係好簡單嘅啫，用一日咪劈咗佢咯。你買一沓翻嚟。 而家我哋之前 你冇口罩，你咪用住啲膠片咯。 我哋之前咧咪就係笑大陸佬啦，就好多自創口罩。嗰啲自創口罩， 哦，即係用個 1.5公升嗰啲嘴樽笠住個頭啊，用個胸。我喺山頂真係見到一個阿嬸咧， 嚇 行過抗原宣話，你睇下佢口罩咁話睇咩？ 唔係而家啲 佢話佢嗰個係 bra 嚟喎。 係啊， 真喎真係。 而家啲鬼佬都係咁啊！而家啲鬼婆都用呢一個護書寶嚟做啊！其實係你見到。你揾個大咪嗱，呢個超級大嘅洋葱，咁原來佢可以做一個面罩冚住塊面，喂， 搞嘅真係嘛？大佬個洋葱懟埋你，自己未感染肺炎死咗都窒息死啦， 係 嘛？ 我唔知點樣透氣啦，其實就係、是、咁有好多啊，你水樽又見到有係嘛？喂，揾嗰啲。嗰啲廚房嗰啲百潔布嗰啲又有， 整條橡筋， 好黐線係嘛？有好多成個啲垃圾膠袋嗰啲又有係嘛？跟住嗱呢布口罩正路啲啦，咁啊即係好似可以嗱呢啲咁樣嘅，其實揾嗰啲咩廚房碟咧，嗰啲紙 裝蛋糕嗰啲兜咯。 係啊，裝蛋糕都係啊，係啊 ，OK 啊。我哋之前成日笑大陸佬咧，而家即係你見到啲鬼佬又做翻呢啲嘢啦，其實 係。唔係嗱，好簡單，我就係話，首先你要諗下個功能係乜嘢先。如果個功能係第一，如果有潛在病徵嘅人，一啲飛沫咧冇咁容易散布，呢個係做得到嘅。 係冇錯。 其實你用布口罩都做得到嘅，其實已經係，因為我哋唔係出入嗰啲 ICU 嘅人嚟噶嘛。 係啊。 好啦，好多時根本我哋喺室外嘅，其實、嗯、即係如果你少咗 social gathering 嘅話咧。你好多時你翻到屋企就除咗口罩噶啦， 係啊， 好多時喺 on the way 搭車搭 lift 等等嗰陣時，咁你就第一就唔好自己有潛在病徵，你唔知道就飛沫走咗出去。第二就係咧，你起碼擋咗一半啊。有、嗯、個研究發現就係咩咧？點解嗰啲親密行為咧？阿、啊、林鄭原來啱嘅，真係飲完酒之後嗰啲親密行為咧，嗰啲、啊、病毒直入個肺咧，好 Q 大鑊㗎，係係 咩？ 即近距離，啲飛沫入咗去啊！你嘅氣管啊， 近距離 直落個肺葉啊，其實好大鑊噶個肺。 近距離淨打車輪啦、 啊，唔係即係懟到好埋講嘢啊！唱 K， 你一唱 K 嗰度中曬噶， 係我知道， 七個人中曬嘅喎。 係咪其中有一個喺馬沙做噶嘛？係嘛？ 係啊，跟住佛堂小組又係噶，佛堂感染小組又係噶，中曬噶又係。 西九 PTU 就因為共用廁所，不過點解咁近兩個男人喺個廁所度咁近而會飛沫傳播？ 係咯，我真係唔知喎，一人一格咁應該。 會唔會係同志嚟嘅咧？ 佢哋係咯，一人一格噶嘛， 即係除非兩個人一格嘅啫。 咪就係咯，啊，即係兩個喺入邊 gathering， 但共用廁所啊嘛，話佢哋係啊，喺 PTU 共用廁所啊嘛。咁所以你如果嗰啲嘢，就算係將個 1.5 公升嘅屈臣氏樽破開一半咧，做個面罩咧都 work 過，我覺得。 係啊。唔係咁，但係嗰啲，因為你冇嗰個， 你要唞氣啫嘛，其實 你唔係你始終你有個你同外界嘅空氣有接觸噶嘛，你同外界嘅空氣接觸，其實你要隔走嗰啲病菌咧，你都要 filter 功能嘅，其實係，因為你嗱始終有啲， 但佢唔係空氣傳播啊嘛，係而家飛沫傳播， 飛沫傳播咁你， 所以我就話嗰個 face shield 咧係有用嘅喎，真 係，嗰個而家有用啦，嗰個有用啦，同埋廚房紙都有咁嘅原理㗎， 係啊，你 face shield 就係擋咗嗰個飛沫啊嘛，可以，當你冇口罩嗰陣時候，我意思係話。 其實就有啲人用絲巾，你啲女仔用啲絲巾咧，其實都得嘅。其實就 我而家就係諗住大量生產嘅話，可唔可以寄去加拿大啊嗰啲地方啊？將 哦， 因為嗰個係一個好簡單嘅設計嚟嘅。 係啊， 就佢封咗眼尾呢度，即係唔會喺眼尾呢度入去啫嘛。嗰啲飛沫，即係一個咁嘅，即係箍住個頭。 啊， 咁然後有幾個窿，然後你走去書局買嗰啲厚少少嘅膠片。然後打幾個窿落去，咁然後就卡住喺度，等佢一個半圓形咁遮住面咯。 但或者其實你啲唔使 靚仔㗎，我個你唔好笑啊，冇頭先嗰啲咁騎呢㗎。 或者唔使麻煩啦，其實你戴，其實呢啲我哋以前喺前線行過影過相，你就算你衝唔衝都好啊。其實你戴嗰啲即係微鏡都得啦，即係如果你有心搞嗰啲話。 唔係㗎，意大利人咪將嗰個迪卡龍嗰個潛水浮潛嗰個啊 ，OK 㗎， 打印咗個 pass 之後。然後拿嚟做嗰個呼吸嘅 filter 咯，將個 pass。 其實你任何人都會游水噶啦，你游 唔係好平嘅啫嘛，迪卡龍嗰個全面罩咧，浮潛嗰個啊， 你咪有個嘢吸出嚟咯，咪就係。 其實嗰個得㗎，喺嗰條管嗰度整個 filter 得唔得？ 係得，原理上 OK 嘅。 原理上 OK 嘅。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冇咁焗添，五分鐘。 或者將嗰條管唔好向上啊，向下撲去一個水樽嗰度。以前一次大戰嗰啲防盜面具。 咁如果你咁講嘅話，你專登即係你自己買啲氧氣喺入邊供氣都仲好添啦，其實嚇。 咁係 啊。系啊，仲安全啦，嗰个系 精神啲添，我 系啊，精神啲噶，因为你浓度高啊嘛，氧气。 好啊，休息一阵先，嗱，翻嚟俾大家睇下我自制嘅呢个 face shield 系，一定系靓仔过你头先俾我睇嘅， 嗰啲山寨嗰啲。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咧由1号到30号，不过都系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咗人民超市嘅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嗰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咗酒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